开天节纪念活动10月3号在谭军陵前举行，有民族和解协议会会长、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大，有关部门干部、平壤市劳动群众和正在社会主义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参加。继举行谭军祭之后，做了纪念报告。